哦，他差呢条事事节目， 即系咁啊，冇嘢话，即系咁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嘅新闻，应该最大单都系武汉肺炎啦。啊，我一定会叫佢武汉肺炎， 唔系新冠啊。 咩啊？咩新冠上三把火啊？ 咩叫新冠啊？系咯， 即系新城啲 friend 啊！下次再出系咪要叫新冠啊？ 是但啦 ，high 新冠咯 ，hyper，ultra，high new 咯。 即系孤物论各位买唔买到啦？就我即系其实主要系想听你 点啊？你有放完啊？ 作为一个 gear 厨，我诶，我梗系有办，我有我办法啦。吓，作为一个 gear 厨咧，就即系俾人叫 gear 厨啦。 OK， 咁啊，咁啊，诶，讲下啲 gear 嘅嘢啦。 OK， 即系唔系嗰啲 gear，LA gear， 唔系，就 系 gear， 乜都 gear 啦。 讲紧诶，最简单就系大家嘅口罩啦，而家大家全民口罩啦， 全民戴罩。 我行出去，我喺地铁入边，最少地铁范围内，我一个唔戴罩嘅我都见唔到。可能你话我见得少啦，我特登留意 嘅。你唔戴咪咩咯？留意呢个奇异嘅目光咯。 唔系咁，有时冇买唔到，唔好讲啦。 其实老实讲，你真系唔戴咧，冇乜人，冇太多人去望你 嘅。系咁啊，现实就真系嘅。依家真系即系，其实 一罩难求。嗱，先讲我答唔到你边度有罩卖。 系啦，呢个头盔搞先， 有卖咗傻嘅都， 我知卖咗先， 有我买咗啦。咁但系咧，要 人好自私啊！佢讲 你买的时候，你都要睇清楚，唔好有罩你就舐过去，即系 咩循环再做， 即系呢个固然啦，都循环再做又。 我哋呢个 refurbish 嗱，首先咁你讲循环再做，我首先讲大家注意就系啲循环啲二手罩啦，大家知呢啲系即弃噶嘛，唔好再同我讲乜一次性啊，即系呢啲性嚟性去嗰啲嘢咧，我真系一唱兜把声噶。 点啊？用口啊？一次性 蒸啊嘛？ 即系焗杀， 有啲人系因为你老实讲，如果你戴完一日翻去除低翻嚟啦，然后摊翻嗰个，因为会湿嘅，摊翻嗰时候你其实你再拎翻去，其实好似同新嘅冇乜分别，你 feel 唔到，你眼肉眼系见唔到嘅。 但里边结构， 但里边里边就其实第一就系、是你已经唔知道佢吸过啲乜嘢。其实因为你讲紧系会吸咗啲病菌啊嗰啲嘢，可能喺上边已经喺上边噶啦。咁第二就係、是你唔知道上一手，如果你係二手翻嚟嘅話，即係唔應該咁做噶。咁二手翻嚟嗰時候，你唔知佢上一手係邊人帶嘅，甚至可能嗰個就係患者帶嘅。 冇錯，街咁啊，恭喜曬。 係啦，咁啊，呢個再二手嘅嘢又注意。其實最簡單嘅就係、是、咧，你望你離遠望包裝，因為二手嘅一定係一大包包翻嚟嘅。然後咧，一大包嘅狀況之下咧，你係會見到佢啲因為有啲 podcast 我哋俾唔到個樣你睇下啦。佢側邊啲線啊，個綁帶嗰部分啊，係一正常喺機器生產一出嚟全身的話咧，係好整齊咁樣放出嚟嘅，即係佢係全部一搭埋一條。 即係總之你覺得唔舒服，見到有啲雜亂。 但係如果你係嗰、那個，但係如果係二手的話咧，因為我喺呢個。鴨寮街是見過啲南亞佬走去賣啲口罩，佢十幾個盒入邊有五六款盒嘅，佢賣十幾盒口罩，但有五六款盒嘅。 咁即係係咯。 然後入邊佢因為有人打開，我又及到啲呢扎係零好凌亂嘅放入去，係冇錯，佢都係同一面係齊頭曬齊曬頭咁樣嚟，但係好凌亂嘅，啲帶係好凌亂嘅。咁另一樣嘢就係個鐵線，因為伸出嚟有條線係直嘅。如果你一旦被人用過咧，正常你一個正確佩戴，甚至你唔正確佩戴都會嘅，因為你戴落戴塊面度幾個鐘頭之後，佢都會有少少曲咗噶嘛。 咁可能有人塊面平嘅咧。 如果你係紙箱人嘅話，我就真係幫咁啊咁啊，即係如果你坐到個紙箱人嘅二手口罩咁，我就只能恭喜你啦。咁一般人都會曲咗嘅，而曲咗嘅鐵線咧，其實大家有一試過你就知噶啦，其實好難好難將佢變翻到完全平直嘅。你就係靠呢樣嘢係最最最可靠嘅嘅嘢。你話亂可能係嗰間工廠本身 亂咗都啱唔成啊， 生產得生產就係生產成咁，整得唔整齊？因為咧，如果你係機產嘅話咧，你係噗噗噗噗噗咁搭上去噶嘛，正常咧係唔會亂嘅。 即係你講某 CSI 啊？你講 係啊 ，CSI 手做啊 ，CSI 個口罩係啲帶有少少亂， 即係 hand make 100% hand make， 因為手做噶嘛。 嗯 啊，咁所以呢個就分辨嘅最大咧就係最確實就係鐵線，但係可能你買嗰陣時冇辦法打開佢嚟驗你嘅鐵線嗰個。 好難嘅， 同埋你來源不明，街邊兜售咧真係唔好買。幾你平嘅好，你幾缺都好啦，唔好買嗰啲。第一就係嗰啲就肯定係發咗國難財噶啦，呢個。第二就係你自己健康都有危險嘅。 嚇。 OK， 咁新的話咧， 就我其實好成日見一個謬誤咧，就話哦，你要呢、這個呢、這個 P 誒、B B N 九啊五嗰啲， 唔係 N 九啊 B P V B P E V 誒 V P E 誒 P P E 過嚟啦， 誒、全部都要有齊 國家五啊。 其實咧嗱、其實嗰三個咧嘅過濾率係講緊通過咗個特定嘅認證，嗰個一個認證嚟嘅，即是話咧誒，佢、可能有呢個能力。但是他没有走去给钱去通过个认证，那他 就不可以写下去的了。即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三个里面最常用的通常是尘埃过滤率，是讲他过滤的尘埃是 0.1 微米，这个 PFE 是 0.1 微米 的尘埃。那你可以想，我想言之就是你过滤得到 0.1 微米的，唔係零點一微米嘅，你肯定過濾到一微米，甚至三微米、五微米嘅啦。因為講緊誒呢個 VFE 係 V 啊，病毒嗰個 V 啊，就係講緊係後飛門。佢講緊唔係病毒，病毒本身其實得幾個秒嘅啫，即係幾得幾微米嘅啫，即係幾微米，有零點幾微米有嘅啫。0.0几微米。是那個很細很細的，它任何口罩包括現在地球上最強的口罩都會過到的。以前我們你不知道大家有少年紀的記不記得，病毒不是叫病毒的，叫過濾性病毒的。過濾性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它可以穿過了一些這些膜，所以你要防的是連住口水花，隨著口水花飛的病毒。你要看口罩，你首先要知道你擋的是什麼，無論你要擋的是 TIA gas 也好，你要擋的是病毒也好，你都要知道你到底你要擋的是什麼。 因為有人這個其實日本的情況就是什麼，日本有些口罩是用來擋花粉症的， 很多都是擋 花粉。日本的情況，日本其實的口罩最主要用途是什麼？花粉症。因為日本人的鼻皮有偏弱，一到花粉症咧，啲人咧個個咧，哇，成面鼻涕噶，你一唔戴口罩。 即係偏弱嘅，仲有佢啲杉樹花， 好勁好勁嘅 爆啊嘛！ 咁咧就變成咗咩？一到花粉症季節咧，全家就好似香港咁樣噶，全家都戴口罩嘅，真嘅。 不過花粉咧，因為佢個直徑比較大，花粉嘅直徑係30微米左右， 所以咧基本上嗰啲口罩擋得好大。有啲人就出事啦，就買，而見到口罩就買，佢唔知道就係、是。依係花粉症，但係對於綁病就冇用嘅。不過當然啦， 日本另外有個好處，佢另一種成日戴口罩嘅情況就係傷風感冒。呢、這個真係非常好嘅衞生習慣嚟。即係雖然佢嘅習慣就係唔好麻煩到人，所以你唔好傳染你啲口罩俾人。咁啊， 所以日本人戴口罩其實好普通嘅，相對嚟講 係。但係因為如果係傷風感冒咧，其實你擋嘅同一樣嘢，就係飛沫。所以咧，傷風口罩。即日本叫嘅風邪什麼啦？ 風邪啊， 風邪 mask 啊 ，mask 風邪 mask 咯。因為如果流行病嗰陣就 infect 嘅佢亦做。 但係佢都會寫，有時會寫，都係會寫流行性感冒。咁如果係呢、這個防感冒嘅，佢都要防佢，因為感冒都係病毒嚟噶嘛。佢無論你傷風緊係咪，佢都係講飛沫，所以嗰一類咧就可以嘅。你只要是可以阻擋到飛沫的都可以阻擋得到，所以日本的這個卡西馬斯就是都是可以的。這個就是講緊，只是講緊他有沒有去拿這個認證，並不代表即是他可以三個認證都沒有的，不代表他沒有這個能力，主要是他有沒有能力。當然他沒有這個認證，你又怎知道他有這個能力呢？所以有些人會是夾硬走去追這個細菌阻擋或者這個病毒阻擋，不用特兵追的，你只要有任何一個過到 98% 甚至 95% 都是堪用的了。甚至他三個都沒有是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朋友 在中東那裡在搬口罩回來，我們搬口罩搬去中東了已經，跟著他就問喂你這隻行不行。雖然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問我，你為什麼要問我先？我第一個反應 是怎麼知道啊，真 的啊，就是跟著他 你口罩我拿他嘛， 是啊，就是這個，跟著我就看了他，我出來他先買了盒，你買了盒回來試一試先，我彈水，叫他彈水，彈少少水下去，水是不是水珠，是不是攬，因為 我主要是測他的外面的筆跡布是不是防水層。咁啊，佢見到佢雖然啦，你彈嘅水珠就肯定冇你口水花咁細嘅，但如果佢係防，因為你防佢係防水層，你測到佢點解口罩咁薄都可以擋得到咧？就因為佢第一層係防水層嚟， 它就可以擋住咗你啲口水花唔會滲入去。咁咁嘅情況下咧，咁佢就可以擋住口水花入邊附著嘅病毒。我因為今次冠狀病毒啊，武漢肺炎佬嘅冠狀病毒咧，係屬於呢個冇辦法喺脱離空氣去漂浮嘅病毒嚟嘅。如果你係好似麻疹咁可以脱離空氣漂浮，叫空氣傳染。咁我哋咧就其實基本上你唯一辦法就係匿喺屋企，唔出街，完全唔出街，出街又帶 BA， 即係呼吸輔助器。即係嗰啲 消防員嗰啲係嘛？ 潛水嗰啲啊，潛係消防員嗰種啊，或者潛水。 即係上去火場要帶 BA 啊！ 你帶 PPE 再加 BA， 你先可以出到去 啊！ 即 係要訓練體能，我要。 係啦，咁啊，不過好彩唔係，佢係要存於佢係要依存於飛沫嘅，所以點我哋要講啊安全距離啊！阿袁教授就講兩米。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樂觀咗少少，係冇錯。飛沫由飛出嚟去到跌落地係大概兩米嘅，但係講緊一個自由落體狀態。如果一個噴射狀態嘅話咧，係會再遠啲嘅，大概所以我如果計埋個噴射狀態嘅話，大概係三米半。你距離一個人三米半嘅話咧，就唔會俾佢口水泡噴到噶啦。係啊，大概係呢個程度咯。咁講緊。所以你要擋的就是這件事。好了，那第二樣所以你要第二，它中間一層就是一個靜電層，用來吸附那些過得到第一層的東西。最後面那一層就是一個吸水層，它就會吸去你口裡面的水氣，因為你口裡面的水氣是會破壞中間那層靜電層的，所以它要有一層去吸了你的水氣去。咁呢一層，所以點解口罩唔可以正反咪唔可以調轉，唔可以調轉戴，就係咁樣嘅。咁有時啊，我會見到啲單向，即係單雙色嘅話，就係有顏色一邊向內，雙色通常係一邊白一邊有顏色嘅。咁有顏色一邊向外嘅，咁呢個就幾乎係定律嚟噶啦。咁啊，鐵線撳住個鼻嗰啲咧，你17年前應該學識咗噶啦。如果你細過17歲嘅話咧，你唔好扮嘢。即係我哋 channel 係冇咁後生嘅觀眾嘅。是不是这样就OK 啦，总之你要按铁线那些东西应该大家知道的，拉下爬按铁线我很少见有人带错，所以应该没问题的。不过就是哪边是正哪边是反，如果你是带单色口面的话可能会比较难的。单色眼就是铁线向上的情况之下，个风琴都向上的，向上兜住你的口水，那个是外面。向下扇你的口水落下，向下那些那一面就是向面向你那边。咁當然你嗰個係材質嘅，如果你個材質好明顯有分別嘅，你可以問我到嘅。外邊嗰層就滑啲嘅，即、就、係、是、對你面嗰份咧就係、是、粗鞋少少嘅。咁啊，你大正個方向啦。OK， 咁大家啱啱都講過一樣嘢，咁冇咁點算啊？咁大家就知啦。我如果即係有當網上傳一個，如果你當初係用武派，或者我啲藝勇成日俾人叫藝勇武 cosplay 啊，你應該屋企應該有豬嘴嘅。咁其實我今日帶豬嘴嚟嘅，當然錄音的時候要除啦。如果唔係大家聽唔到乜嘢，咁嘅情況下，咁豬嘴可唔可以代替咧？好簡單一樣啫。前線醫護最危險的人就係帶豬嘴的。講完，即係好簡單嘅啫。佢哋都係帶 P100 嘅，帶 P100 嘅原餅嘅。但當然佢哋係帶完就除，帶完就廢棄啦。因為你知道嗰嚿嘢其實。一般嚟講有40到200小時嘅壽命嘅，但係佢係戴完一次落個就要除噶啦，係好浪費嘅。但係安全起見啊嘛，呢個原餅係唔防水。啱啱講過個原餅係唔防水嘅，因為佢有翻咁上下厚度，而且個原餅同你個口係有一段距離嘅，你唔會話啱啱沾上咗口水就會即刻吸咗入去。唔防水層就會出現嘅情況，你會吸到啲口水去，所以工業用 N95 口罩係不防菌的。你要用係用醫療用口罩，雖然所有醫生都教你噶啦，真係冇的時候，你攞張紙巾都好過冇。唔好話我冇口罩咁啊攞炮，你攞張紙巾都好過冇。呢個係永遠都係嘅。你攞紙巾搭多幾層，攞塊布擋一擋都好過冇。咁啊佢會豬嘴是絕對可以用的，但是你要注意消毒。如果你是二千系的，即是拿圓餅一個圓餅的模型就幾難消毒下的，你可能要積氣，或者是用一兩次用你要扔了， 你不要用足它的壽命，因為你很有可能會將啲，如果你是撞到有病毒的口水花的話，你會吸足它入去。如果你是撞不到有病毒口水花，你根本就不用戴了，講那麼多嘢。所以你要咁做。咁如果你係用7093或者係呢、這個6092X 系，即係60000系或者17093嘅，佢本身個殼做消毒已經足夠㗎啦。個棉呢你就可以用返20-30分鐘應該都冇問題嘅。再長我就唔敢同你打包單啦，老實講。因為佢最終佢個殼以外入面嘅棉呢都係唔防水嘅。所以最終佢呢個防水係指防外面有水潑入嚟。並不防入面，佢走咗水入去之後，仲可以依然係唔會入到去。3M 出咗指引嘅，其實係可，佢係話個棉係可以凍得住嘅，但係就唔會建議你用長用盡佢。然後醫療用 N95 口罩同工業用 N95 有兩種分別。第一，工業用口罩先會有呼氣閥嘅，即係你呼氣嗰陣時係由另一個閥出嚟。咁、那、嗰個嘢係唔會經過個棉嘅，所以如果你本身係戴完領戴者，你會經過呼氣閥將你啲細菌啊嗰啲嘢飄出去嘅，咁就喺傳染學上就並不是咁好嘅。咁當然如果你確定你只係健康，咁你淨係驚人哋傳染你嘅，工業用口罩係可以嘅。咁啊，當然你要小心啲，人哋唔好。如果有人向你噴口水花，噴即係成個對住啲牙齒啊，你要即刻換，你要即刻換咗佢，你唔好俾機會佢想去滲入去你嗰度。咁如果唔係，如果就咁散播喺空氣嗰啲冇動力嘅口水花，係唔會滲得入你空氣內。點解醫療用口罩有醫療用咧？佢有一個塗層去阻隔作為一個防水層，阻隔一個高壓嘅液體。所以睇除咗人哋打同你打黑黐之外，仲有可能咧，你睇啲咩人身溶血嗰陣時咧，有啲手術都一跌落去就一聲嗰啲成支血柱啊嗰啲嘢咁啊飆出嚟嗰啲嘢嘅。那些都可能會帶有細菌病毒的嘛， 那些絕對有啊。 是啊，其實講緊醫生咪又有啲醫生都有口罩啊，甚至係更加高級嘅嘢噶嘛。點解都會有事呢？有時就係因為插喉、拔喉、插喉同拔喉嗰下，即係最個懟喉管落去嗰下就係好高危嘅動作咧。佢有機會會擠咗啲液體落去，跟住啪一聲。可能擠咗隻眼度，可能如果佢冇戴眼罩嘅話，又擠咗落隻眼度啦。又或者係佢個口罩本身擠咗去頂住咗口罩，然後你除嗰陣時唔小心掂到佢，諸如此類嘅情況之下，佢都會瀨嘢。咁但係如果你用工業用嘅話，就更加危險。如果你直接擠咗落口罩，而你冇辦法馬上除的話，咁你就有你都係有機會瀨嘢。所以點解醫療話用口罩啊？我重申一次，醫療用嘅 N95 口罩，唔該你留塊俾醫生用。豬嘴你可以用，因為豬嘴醫生需要的豬嘴，你不會搶得到他們搶不到，搶到他們用不到的。但是醫療用口罩你真的會搶到他們用不到的。所以我希望各位留回醫療用口罩出來，因為一般情況下你在街上跟人玩，例如你在街上行啊、去街市啊那些情況，你都是不需要用到他的。那你留回，如果你留回給你的朋友，留回你給醫生朋友，那我們用豬嘴其實已經足夠，無論是 N95即係呢個 N95即係5N11啦 ，P95即係5P71，再上2000系嘅，你甚至係7093，甚至係6092X 都好啦，你都係可以阻擋到嘅。而中間嚿碳餅咧係不需要的，碳餅係無助於阻擋嗰個咩嘅，你可以唔戴嘅，除非你係5N11或者5P71，你要個碳餅去，你要得佢個形狀係符合碳餅用嘅，咁你先需要嗰個碳餅或者叫雷管啦。咁嘅情况，好啦，咁你连 OK， 你连猪嘴都冇啦，呢个可能大家最实用嘅一部分啦。如果你连猪嘴都冇啦，咁点算啦？口罩你等你无边无线咯，就神仙难骗嘅，系啦。呢度咧就唔系蒋丽云，唔会教你蒸口罩嘅， 炸啦， 杀啦， 即系点讲咧？好啦，口罩你想延长用途，最最最极限，一般口罩。建議你用不超過九小時，其實一般講4小時嘅，4小時係建議，極限係9小時，但係有個超越極限嘅戒用權嘅，呢個係醫生教嘅。 超頻用 喺呢個口罩同你個口之間，花樽之間。點解咧？因為佢個靜電層失效，主要係因為你呼出嘅霧氣整濕咗你嘅口罩，所以你將佢中間隔多層，等於你嘅吸濕層多咗一層。你整一层，而且 多层保护。 你当得湿的时候，你就拎走佢。 你覺得塞的時候就拎走佢。咁嘅情況之下咧，可以會延緩到你個口罩嘅需缺。 喺你唔方便嗰幾日， 可以隔到兩日。嗱，兩日極限，都係極限嚟噶啦。同埋，如果你再做多次，如果你有啲手洗嗰啲棉口罩啊，嗰啲嗱，先講嗰啲唔防病毒，唔防得邊度嘅。不過你外邊戴手洗棉口罩，入邊再戴個外科口罩。然后再入面再加个层纸的话呢， 三层牛肉 的话，你可以再延长一点你的有效期和捕捉率，你这样可以一个口罩你可以还 你。但是焗死的，跟你说。 是很焗的，但是你会你个口罩可以用两日。 跑两跑真的口气都跑不到，我不会玩。 是啊，我当初就是因为戴着口罩跑不到，跑不到我才买猪嘴的。 唉。 咁总之就是，不过不管这些，咁你可以延长一点的。OK， 咁你说，哎呀，喂，兩日我都係冇用嘅喎，我一盒當兩盒用都，咁我都有嘅極限啊嘛，都仲有個最後嘅方法。嗱，先講啊，呢個只係一個真係冇辦法中嘅辦法嚟嘅。台灣係有篇論文，當年沙士的時候，沙士後嘅事嚟㗎啦。沙士後佢有研究過，因為沙士期間咧，台灣係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時間醫療用口罩係不足嘅情況嘅。咁佢入邊喺研究咧就係，如果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医疗口罩不足的情况下，必须要重用即弃口罩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最无办法中的办法呢？当然不是叫你怼落去个炉炉蒸啦，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图啊，有人真的蒸完之后嚿嘢食嚿溶咗。 唔系咁样，咁你摆上 YouTube 片的话咧，系最傻噶，你傻戆鸠嘢系要摆先有人睇啊嘛。 唔系啊，问蒋丽云，问蒋丽云点算咯？你啲即系因为嗰啲系不织布咧，嗰啲胶咧其实系蒸嘅环境咧，百几度咧。嗱，先讲啊，系冇错，水系一百度水滚，但系咧蒸咧就唔止一百度嘅。你要搞清楚，水蒸气系唔止一百度嘅，佢一百度先可以气化，佢可以继续向上。 气化咗之后唔止一百度可以。 系啊，佢系会焗溶咗个嘢噶，所以蒸系咁佢就测试就系呢个湿热、干热、紫外光灯，仲有个好似酒精喷洒四种方法。然后咧，湿热、干热都系七十度嘅，即一个蒸气七十度嘅蒸气。蒸氣你可以降低到好多，我唔知佢點樣做到啦。一個有總之有水嘅環境啦，佢唔係真係水蒸氣嚟嘅，佢有一個濕潤嘅環境七十度，一個係一個係乾熱嘅環境七十度嘅乾熱，一個係紫外光燈照射，一個係噴酒精。佢四個方法入邊咧，失效率最高應該係仍然保有呢個捕捉率最高嘅啦，係乾熱，即係你攞去。七十度烘乾佢，烘熱佢，好似烘十五分鐘。 焗爐咯，最緊要用焗爐。 係啊，用嗰啲低温焗爐，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啦。我咁啱好我屋企嗰個焗爐就有呢個低温烹煮，因為新爐啊，而家好興啊嘛，低温烹煮啊嘛，佢係有呢個功能嘅。咁如果你冇嘅話咧，你就可以放落個密室。如果你要放落個密室袋度，懟落個密室袋，然後整啲慢煮扒又好，你自己烘，你自己開火熄火控制到佢係七十度附近咯啦。不要超過80度，因為再高你會 溶 啊，會它會溶，再低你又殺不到菌嘛，因為個還好就是呢、這個冠狀病毒都是唔係好派，唔係好襟熱嘅，你加熱就可以足夠令佢個蛋白質變性噶啦。咁你就即係好似巴斯德消毒法咁，但你要隔水，你要隔水，你要摸就係乾焗佢，要摸就係 隔水凳，隔水凳。 咁你慢煮口罩，我哋唔清蒸口罩，唔算用清蒸口罩呢啲，唔搞呢啲嘢啦。我哋嚟个慢煮口罩係 work 嘅，不過佢個捕捉率好似降到得翻95%。 都好，即係叫做 95%好過冇啦， 好過冇啦。 係啦，咁呢個可能係大家最實用嘅方法。係，所以我啲用過嘅口罩，自己嘅梗係唔係人哋嘅，用過口罩我係有留低嘅。咁啊，真係～當然我要密封佢啦，到真係有啲咩真係用到無可用的時候，你真係要用到重用呢一招啦，乾熱或者密封慢煮，唔係同你玩笑嘅，真係有論文嘅，真係有篇論文嘅，係去過台灣嘅論文嚟嘅。不過我因為冇俾錢啦，我淨係得個簡介啦，我淨係睇到個簡介，但係佢都有簡介啦，最重點嗰幾部分嘅。咁啊，所以叫做俾大家少少 知識啦， 知識啦嚇。 咁就 係啦，咁啊，呢個仲有嚇個口罩如果 如果你冇其他冇其他可以頂啊，你要嗱先話酒精殺菌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咧，佢係濕水嘅。無論你係沙，你係清抹面又好，即係豬嘴嘅過面又好，你要重用口罩嗰時候，有咩問題呢？就係佢會整濕咗個直電層，一樣嘅情況。因為豬嘴嘅，因為N95 口罩又好，你豬嘴又好咩都好啦，濕水就肺部功噶啦。唔好同我講，你洗啦，諗住攞嚟洗完之後重用啊！不過啲咁白痴嘅嘢，即係唔得，係唔得噶。你一濕碎佢就一濕碎佢就報廢噶啦，所以你如果用酒精消毒咧，因為酒精消毒必須係75唔係一定係75正嘅，其實係60%-80% 最好最佳咧就係70%-75%，60%-80% 都有殺菌能力，太高太低太高太低都係殺菌能力都會下降嘅，唔係冇下降啫。咁所以你嘅一個有殺菌能力嘅酒精是一定有水在入面的，這樣的情況它一定會整到的，所以就你當然我知道大家酒精都可能買不到啦，如果你真的沒有酒精的話，都是你真的沒有的話，化工原料行不是五金行，五金行應該賣光了，化工原料行還用工業用酒精的東西，不是甲醛，不是甲醇，工業用酒精不是甲醇，是有甲醇的乙醇，那些叫變性乙醇，藍火酒一般行內叫做藍火酒，你問我有沒有就可以了，藍火酒是有微量的甲醇在裡面的，因為它是不是藥品級，它就特意清除它了，是沒錯，它有少量的甲醇是有少少害的，但如果你拿來消毒皮膚皮膚以外的，即譬如你抹你部手機，抹你的門柄，抹你的鞋，用藍火酒是可以的，因為你不會吸到，你不會吸到大量的酒精，它也不會滲入你皮膚，但是不要用來抹手，因為它會經過甲醇是會經過你皮膚滲入去的，藍火酒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你可以局部地替代到消毒酒精的，同埋不要以為消毒酒精才可以殺菌，雙手的消毒最合理最清潔最徹底的方法是用肥皂或者任何介面抹性劑徹底洗30秒鐘，就它是比你用任何酒精搓手液更加有效，酒精搓手液只是在於一個你不方便去用洗的，或者件事根本你就沒辦法用 水洗， 用水洗的，即譬如我部手機不是大家都用 Sony 的嘛，是不是先，即是我部 iPhone 難道真的拿水洗它嗎？那你就只能用酒精嘛，但是如果你可以用水洗的东西，你直接落番碱，直接落洗手液就应该不会买晒的，放心。 冇讲咁尽。 那些只是被人托晒啫。我做惠康仓个 friend 喺度屌老母屌到开行，因为他呢几日加班加到黐咗线。 咁系噶啦，所有即系同货物有关嘅。 系，总之如果件货冇货咧，佢哋都唔使加班加到开行，冇货两手一摊，冇货讲完。问题就是个仓大把货，然后啲人系咁入货，咁佢就系咁由个仓度放啲嘢入去，所以佢就屌老母屌到开下， 冇啊，可能突然间高好多咯。 因为你好似口罩、酒精嗰啲嘢咧，你真系冇啦嘛，你啲药房咪两手一摊咯。阿顺仔一提下药房，讲下药房先，记得啊，去边间都好，咪捻去旺角嗰间顺安，嗰间顺安，嗰间黑店嚟噶， 冇啊， 嗰间出捻咗名嘅黑店嚟噶， 系咯，俾人拍片啦。 唔係我，因為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已經俾佢，已經賴過佢嘢。 係啊，冇人指認啦。 因為我呢啲呢個出入藥房、出入醫院係多過多過乜咁啊嘛，啲久病成醫。 經驗 千祈唔好去信安。即係大家中意。 冇事啦，冇係冇起名啦，快啲。 開呢啲黑店應該要起佢名，即係唔係即係。 即已經去到呢個級數啦，咁講啦。 即係咁啊！即係咁啊！大家注意事項就咁多啦，咁啊祝各位就平安啦。其實老實講啊，如果你注意清潔啦， 好人一世平安。 你舐嘢機率其實好低嘅， 啊多 唔驚嘅老實。 注意清潔，多做運動，打少啲飛機，或打飛機嘅細 手。 你唔係喎， 我知道你好想我快啲完，但係我講緊你。 係就話打飛機係唔可以肺炎嘅，唔好真係做啊， 唔係打好暖身嘅嘛。 因為我發現，因為呢幾日咧，我睇嗰啲防疫咧好多，我覺得嚇唔係啊嘛， 搞笑嘅啫， 搞笑啦 咩啊？配冇做数眼平光眼镜啊！啲人周围配啊， 有关嘅咩？ 开心咩？ 系咯，有多先赚，多先赚唔好啊！ 冇根本而家配咗冇，即系冇嘢货啲平光，因为一般工作眼镜工场咧，平光镜好少嘅咋，因为咁样镜片啫。 眼镜呢度咧就系一般啲人通常会教你用呢个密封眼罩嘅， 即系咧，但系我唔系表皮立业，唔系翻屋企用，我会建议大家用翻透气嘅所谓嘅和理非眼罩。点解咧？因为你密封眼罩，你戴三个钟或以上，你就知咩事噶啦。 热到仆街， 唔系热咁简单啊！你啲汗水 系 黐咗去，唔系雾气，你有啲你可以喷啲防雾嗰啲嘢噶嘛？佢系凝结咗入边，有条水滴咁滴翻出嚟。 黐下线啊！ 即系你咁嘅状况下，100% 会影响你嘅视觉噶啦。 唔好做傻事啊！ 即系所以咧，点解我会建议我会留翻少少风，等佢可以留下。 就系装个 VR 镜喺个头 度。系冇错，系漏风，有少少漏风咧，系的确有机会会用噶。但系大佬，你唔系入疫区啊，你唔系入医院， 唔 系成。 好简单，你而家唔系接触伊波拉病人，你唔使咁夸张噶。 系啊，即系虽然我都戴眼罩，但我戴一个我特登拣，因为我有一个密封嘅，我有个泳镜，有个密封嘅。我而家有个因为货西方人个鼻梁太高，所以中间所以有地方系通咗窿的。我系特登。 哦，依家真系麻烦， 真 系都麻烦嘅。 总结就系、是、爱伟大嘅董太嗰句： 洗手。 啊，边个讲嗰个嘅叻塔嘅？边个嘅嘅啦吓？我哋增强抵抗力。其实系冇用的，即系点解咧？因为咧，其实沙士死人咧好多，尤其是见好多死好多年轻人噶嘛，明明抵抗力好强噶嘛。 但 系 今次 佢系死诶，冠状病毒三个杀人凶手病毒，即系呢个沙士、MERS 同埋呢个 WARS 啦，叫即系武汉肺炎啦，都系年轻人死，都系死于呢个细胞因子风暴，即是呢、這个你个白血球暴走。去暴走性咁去攻击你，点解会成个肺花晒咧？ 乱咁杀， 因为佢系直接，佢系唔理好丑，佢点讲啊？进地一煲， 揸住把刀喺度发， 即系点讲啊？叮当要杀老鼠而攞粒核弹退晒咁样 啊？嗰类啊， 你系俾自己身体嘅免疫力细胞杀死嘅，所以点解细路反而系冇死亡过咧？按个案咧，老人咧就会，老人就因为佢 衰退。 肺炎本身就会整死老人家嘅， 你讲真，你每年感冒死咁多人，其实都系呢啲嘢啫。 都系因为佢老一剂并发肺炎， 并发啦。 咁啊，点解武汉肺炎啊、沙士嗰啲咁大家咁惊，就因为呢个健健康康嘅人突然间就死咗，就因为你就系太健康，你嘅抵抗力太强，去怼死咗你自己。所以咧，点解当年沙士要用高剂量嘅胆固嘅类固醇，就系抑制你嘅免疫反应。反而是抑制你的免疫反應，令你不會殺死你自己的人。當然高劑量的膽固醇， 即是簡單說就是原力暴走， 你可以這樣說。所以當然不是叫你特意降低你的抵抗力，但是就 即留意回叫 你留意一下，你可以用這樣去解釋給人聽，為什麼它和感冒是不一樣的，就是因為它會你越健康的人越然后领咗嘢嘅，或者越机会死，越有可能会死亡。呢、 啊、 个先令人违反大家一般嘅常识。一般常识就系我健康啲，我抵抗力强，咁我咪冇事咯。唔系，唔好意思，你越强咧，然后你又唔注重感染嘅话咧，你先最容易死一个。即系咁啊！我祝大家平平安安吓，咁啊， 好嘢，一世平安啦、 啊！放心啦、啊，呢个武汉肺炎咧，死亡率，就算你真系濑嘢，死亡率 唔系啊！我觉得咧、啊，其实武汉肺炎。死嘅人咧，比起武汉脑炎死，因为武汉脑炎死嘅人咧， 即系我话咧，佢即系奉劝大家嗱，酒精口罩大家买唔到噶啦，但有三样嘢咧，大家三样物资，生活必需物资，你系必须要买嘅，智慧，你嘅智慧，你嘅良心，周哥唔记得咗， 我觉得依样好似冇乜嘢做， 同埋你就 系总之唔好 理性， 唔系。肺炎都算老炎， 我承认我系抄某个 WhatsApp 录音嘅，但我觉得真系好有用。即系你即系咁话，俾啲理性，俾啲智慧。香港系香港米咧，有九成都系嚟自泰国同越南。 泰国越南啊， 系啦， 喺之前讲咗啦， 一成到嘅咋， 听唔到啊人。 你抄去抢乜烂米啦？ 啊， 次次都系啊屌！ 系啊， 即系黐纸就比较多系中国做 的。唔系，同埋入口嗰度其实影响唔大，系因为个速度突然间大增，所以 一家三口一卷厕纸用两个礼拜，一条厕纸就用我五个月，再用我半年噶啦。咁你成， 唔系今 日 今朝咪有多，今朝咪个夸张个荃湾摆长城。呢、這个厕纸上乘， 不过 咧就我呢啲咧就任何时候食水食物药物工具。日用品我是有两个礼拜份量的，我今次抢的我完全没理到他们，你们抢爆他不关我事。 即明咁講，我如果你一個月後你口罩或嗰啲仲係咁趕嘅話，就算啦，你冇就冇講嚟都。 唔係，我覺得因為話，即係我有個好有個潔癖嘅 friend 講話，如果你今時今日先搶漂白水嘅話咧，遠離你啲 friend。远离你的 friend， 今时今日你先想抢票嘅，所以一定你需要必须要远离佢哋，冇难做。 明咁讲就系，如果你有啲 friend 就抢钱抢到出钱一丁嘅话，你同佢绝交。咁样抢嘢唔好同佢做朋友。 系咁样抢你都唔好同佢做朋友。即系虽然我知你我有啲人屋企人都系咁啦。 即系咁冇啦，亲戚佢冇选择噶嘛，做朋友。 我大佬就去抢 壳。唔系，我都 咁啊，快亲屋企人 咁样。你咁 好落精啊！ 哦，咁就 冇好落，佢会死嘅。 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 你生命佢嘅生命之水。 系啊，提我呢个最后一个笑话就系，如果真系冇酒精嘅话，生命之水咧够六。 60% 60度以上嘅 vodka 唔一定 vodka 就烈酒我得，好似孖 煲酒嚟咁嘥啊，大佬。 二锅头可以有80添啊，好似。 生命之水够60% 系可以，因为饮品其实系可以。 唔系啊，我有个问题咧，其实会咩会梦游嘅？用完之后。 我呢个我唔知啊。 唔知啊， 我会有幻觉噶。 咩饮完会除衫？唔知啦。 咪除衫幻觉啊！ 好啦， 纯粹啊。 咁咗啊，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唉，听我啲学知识嘅节目。好，下个礼拜讲下啲讲翻游戏界嘢。好，下位再见，拜。